神话与诗歌，当珍惜今天的福分。 历代以来，多少人带着失望，带着留恋，带着失望，带着留恋而离开人世。又有多少人带着希望，带着信心而来到人间？神曾安排多少人来，又打发多少人走。手中经过，从神手中经过，多少灵被打入阴间，多少灵在肉身中存活，多少灵在地上死而复生，但不曾有机会在今天享受在国度中的福分。历代以少人带着失望，带着留恋，带着失望，带着留恋而离开人世。又有多少人带着希望，带着信心而来到人间？神曾安排多少人来，又打发多少人走。不计其数的人从神手中经过，从神手中经过。多少灵被打入阴间，多少灵在肉身中存活，多少灵在地上死而复生，但不曾有机会在今天享受在国度中的福分。